第34集，洛丹伦保卫战。图拉扬和卡德加还有其他骑兵正马不停蹄地赶路，而其他部队则紧随其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洛丹伦。 该死，我们来晚了。 图拉扬拽紧缰绳，俯瞰着下方的山谷，部落已经抵达了洛丹伦。他们现在最佳的方案是从西侧穿过壁炉谷的丘陵，然后抵达洛丹伦北面，他们就能向下包抄，从城市后面的广阔平原通过主城门抵达城市。但是现在他不太确定用额外的行军时间换取地形上的优势是否值得。图拉扬本来还想从索拉斯托尔贝恩那里征募更多的军队，但是激流堡离他们规划的路线太远了。图拉扬曾经考虑过绕道而行，不过部落选择了穿越山脉，而且比他们要先走一步的消息让他转而决定继续行军。他们必须及时赶到，但眼下他站在山崖上向下望去，掠过延伸进洛丹伦的山谷以及山脚的湖泊，他看到了没能及时赶到的事实。部落已经抵达了，兽人们沿着山谷展开，就像秋天树下的枯叶一样围绕着那座骄傲的城市。和图拉扬一同查看前方情况的还有奥雷利亚和洛斯马塞隆，精灵和人类是一起骑马行进的。 他们还没能够攻破城墙，现在支援他们还不迟。 你说的没错，这场战斗还没输，有我们的支援，洛丹伦绝不会陷落，这甚至是我们的优势。部落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把他们包夹在中间，但是我们得让泰瑞纳斯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他才能配合我们的计划。最重要的是让他知道他没有被抛弃。 计划不错，但我们要怎么联系上城里的守军？没人能毫发无伤地穿过这些士兵，精灵也不行。 如果是在森林里我也许可以，但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没有办法找掩护，试图靠近无异于自杀。 我能过去，只要一点点帮助。 卡德加骑着马来到图拉扬身边，他在说出他的计划时瞥了一眼刚刚停到他们身边岩石上的一个带着纹身的矮个子。 陛下，看那边！ 泰瑞纳斯抬起头，看到一名士兵大喊着指向城外。他顺着士兵的手向外望去，心想着也许是兽人们又集结起来准备发起进攻，但那个士兵指的是天上而不是地上。泰瑞纳斯发现有一个黑影在向他们飞来。 弓箭手准备，但是没我的命令不要射箭。 泰瑞纳斯觉得有点奇怪，当有成千上万名兽人在下方冲击着城墙的时候，为什么要单独派出一个会飞的东西？那是个侦察兵，一个间谍，还是别的什么？弓箭手们各就各位，拉开长弓搭上了羽箭，静静地等待着。那个身影越来越近，泰瑞纳斯现在可以看出那是一头狮鹫，不过他觉得远比画在文章徽记上的图案更加野性而且美丽。他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紫色与红色的光泽，靠近时他凶猛的头像鸟一样转着，巨大的金色眼睛四下打量。他背上的鞍具上还坐着一个人，手里握着缰绳，仿佛在骑着一匹马。骑手个子高大，但没有兽人那么魁梧，而且他还穿着衣服，比下面那些绿皮战士穿的要多得多。泰瑞纳斯紧紧盯着，随后他瞥到了一抹紫色，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那不是盔甲，是法袍，这只会意味着一件事。 放下武器，这是一位达拉然的法师。 狮鹫拍打着巨大的翅膀向他们俯冲下来，然后掠过了他们，又盘旋回来。弓箭手们已经把弓箭转向下方的兽人，显然这个骑手正在找地方降落。骑手最终决定降落在附近的一座角楼上，角楼上有一个宽敞的圆台，用于放置油锅、弩车和烽火。泰瑞纳斯大步走了过去，莫雷夫紧随其后。他们来到塔楼的时候，狮鹫正好着陆， 他折起翅膀收在身边。 真高兴我还没忘记怎么降落，谢谢。 卡德加，你为什么在这里，还骑着这个东西？ 我带来了好消息，图拉扬和他的部队就在北方山谷的另一边，我们会从后面进攻部落，把他们赶开。 哈，好极了，联盟军队到了，我们就能两面夹击部落，把他们碾碎在中间。 这就是图拉扬的计划，库德兰借给我这头狮鹫，这样我才能联系上你们进行协调。我很高兴，我还记得麦迪文教给我的驾驭狮鹫的技巧。 来吧，我的仆人会照看这头狮鹫，他们会喂它水，我相信我们能抓点东西喂它。我们来谈谈图拉扬爵士的计划，我们要让这些污秽的兽人因为进攻我们的城市而后悔。 冲锋！ 图拉扬高喊着，把战锤像长矛一样举在胸前，一马当先，踢马从水中冲向岸上，冲向成群的兽人大军。大多数兽人的注意力仍然在他们面前无论如何强攻也无法损伤分毫的城墙上，只有几个兽人听到了图拉扬战马的嘶鸣声，其中一个转过头张嘴试图发出警告，但是图拉扬的战锤直直穿过他的下巴，打碎了他的下颚，这一击的力量扭断了他的脖子，兽人倒在了地上，图拉扬的战马从他身上踩了过去，其他骑兵跟在图拉扬身后，骑兵后面则是步兵们，他们穿过城北的平原冲向部落，部落也转过来面对着他们。这时城中的弩炮开火了，羽箭和矢石像雨点一样落在兽人们的背上，图拉扬率领着他的骑兵们冲入部落的前排，轻易地杀穿他们，然后绕了一圈又冲回来。这时城里的守军也发起了第二轮攻击，兽人们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当他们朝向城墙的时候，联盟士兵们会从后面袭击他们，而当他们面向联盟士兵，又会遭受城中守军的攻击，他们还没能打破城墙，所以没办法退入王都，想退到湖边和山上，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联盟的军队，无论他们朝向哪一边，都有兽人死去。不幸的是，部落经得起伤亡，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兽人战士向前走来，图拉扬不得不撤回他的骑兵，精灵弓箭手们向兽人军队射出一片箭雨，射倒好几个，但是有新的兽人战士立刻填上了空缺，兽人们开始向着联盟军队扑去，逼得他们要么退却，要么被沉重的兽人躯体碾碎。图拉扬发现自己和士兵们被一步一步地逼向了水边，一旦他们退出兽人们能够够到的距离，剩余的部落士兵又把注意力转回了王城，兽人们猛扑向城墙，迅速消耗着城中的热油、石块和一切能用来砸向攻城者的东西，弩车没办法攻击紧贴城墙的敌人，否则他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比对入侵者造成的伤害还要大，因此兽人们可以安全地攀爬城墙以及撞击城门，虽然城门目前仍然撑得住，但是遭受着猛烈的撞击，而且兽人士兵们来到护城边狞笑着攀爬翻越，大多数兽人在爬到墙顶时都被挡住、刺中或者猛砸了下去，但是有几个还是爬了上来，开始攻击守军，打乱他们的阵型，在城墙的防御上扯开了口子，第一波爬上城墙的兽人很快都死了，但更多兽人紧随而来，而且现在尸体也堆积了起来，在兽人攀爬城墙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掩护，让他们有地方落脚，并且在攻击卫兵之前准备好他们自己的武器。卡德加和图拉扬正在骑马穿过一座粗糙的桥梁，这是那些兽人借来渡过湖面用的。 这样不行，这样下去我们没有足够的士兵战胜他们，我们需要想点别的方法。 卡德加，你能用魔法干掉他们吗？ 可以，但是没太大用，我一次只能干掉几个，我能召唤风暴，但是也没什么用，而且会耗尽我的法力，让我接下来没法再使用魔法。 好吧， 让我们先带着部队退过湖，守住这座桥，然后我们等到他们不再注意我们，转过身的时候再发起攻击。 卡德加点了点头，他希望这个新计划能够奏效，否则部落只需要烧毁桥梁，然后继续猛攻城门，直到城门被攻破。一旦城门失守，部落就能进入城市，而且再也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在暴风城，卡德加曾经见过兽人们是如何夺取城池的，他不想见到那一幕再次上演。 城门要撑不住了！ 泰瑞纳斯摇了摇头，想把这些叫喊声抛在脑后，但他现在无暇亲自去查看。他站着观望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兽人爬上了墙头，正向他冲了过来。那个兽人张嘴大笑，露出了他锋利的獠牙，缓缓挥舞着他沉重的战锤。泰瑞纳斯不情愿地捡起了一把落在地上的剑，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名战士。突然，有一个人来到了他身边，他认出那是莫雷夫，才稍感安慰。卫队长拿着一只长矛，向着兽人猛刺过去，逼退了他。 你应当去查看城门，陛下，这里交给我。 泰瑞纳斯看到兽人背后有好几个守卫正带着长矛赶过来，这才意识到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他，于是泰瑞纳斯如释重负地放下剑，转身离开。他低头走下城墙里一段不长的台阶，从一个守军的小军械库旁边走了出来，然后从那里走上了一条沿墙的狭窄小路。小道尽头是一道短阶梯，他跳上阶梯，再次回到了城墙上。不过现在他已经来到了城门的正上方，泰瑞纳斯还没来到城门边上，就已经感受到了沉重的撞击，冲击让他的牙齿磕在一起，城墙的砖石也在摇晃。他朝下望去，看到兽人们用一根粗壮的树干撞击着前门，每敲一次城门都在颤动。 加固城门，找点人撑住前门。 用什么，陛下？ 用你能找到的所有东西。 泰瑞纳斯的视线越过城墙，注视着聚集在这里围攻他和他城市的无数兽人。在更远的地方，他看到了桥上金属闪烁的亮光，他明白图拉扬和他的部队撤到了那里，以便准备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泰瑞纳斯只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足够巧妙和及时。